午后，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，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，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，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，还有呢似曾画过的轨迹，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， 经典随身听， 分享经典好时光。 969听资讯。 今年969一起听资讯，我是主播林奇。我国铁路部门进一步提高了高铁的发送能力，动车组列车每天开行数量将达到5600多列，占开行列车总数的65%，乘客在路上的平均时间有效降低。未来3天，我国大部分地区受偏北气流影响，无明显降水。内蒙古中西部、西北地区、东北部、华北大部、黄淮、东北地区南部等地有4到6级风。中国驻马尔代夫大使馆近日发布安全提醒，指出鉴于马尔代夫首都近期发生大规模集会活动，中国公民近期应谨慎前往马尔代夫。德国首都柏林北部潘科区发现了一条至今无人知晓的隧道，连接城市东西两部分，这是德国柏林墙倒塌近30年后首次发现。北京交管部门启动春运检查，一旦发现客车超员本市车辆，将追究客运场站和运输企业的责任，市民举报客车超员者，查实后给予奖励。我市多处地方冰层厚度只有6到7厘米，尚未达到15厘米以上的冰安全线标准，在此呼吁市民们重视自身安全。央视狗年春晚第一次联排，黄渤、张艺兴、贾玲、郭冬临等明星现身央视老台，并参加了第一次大联排。以上就是今天的969听资讯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那就等着沦陷吧，如果爱情真伟大，我有什么好挣扎，难道我比别人差？是谁呀周末待在家，对着电视爆米花，想起你说的情话，哭得眼泪哗啦啦。十个男人七个傻，八个呆，九个坏，还有一个人人爱，姐妹们跳出来，就算甜言

着情。 今天九六九，这里是经典随身听，我是依然陪你在开车路上的爱音乐 DJ 宁奇。从2月1号到3月12号是2018年春运，共计40天，预计发送旅客呢29.8亿人次。在这浩浩荡荡的回家大军中，有一条特殊的逆流，他们不是背井离乡的游子，而是选择从原居住地去北上广深等大城市与儿女相聚的老人，与父母团圆的孩子们。这个年你回家吗？有钱没钱回家过年是根植在每个中国人心中的情结。无论回家的车票多贵多难抢，回家的路多远多艰辛，工作学业有无喜人成绩，回家过年呢，都是我们一年的期盼和归宿。 一个绝对承诺不说，撑到1000年以后，放任无奈淹没尘埃，我在废墟之中守着你走来、哦、我的泪光承载不了我所有一切你要的爱，因为在1000年以后，世界早已没有我，无法深情挽着你的手，亲吻着你额头，别等到1000年以后，所有人都遗忘了我，那是红色黄昏的沙漠，能有谁解开缠绕千年的寂寞。在废墟之中守着你走来、哦、我的泪光承载不了我所有一切你需要的爱，因为在1000年以后，世界早已没有我，无法深情挽着你的手，

山姑娘，在遥远地方微笑的模样，谁都要喜欢，而她有她的家，我有我的家，我就这样失去了她。心爱的上海小姑娘，遇见另一个他，永远陪着他，他们看来是那么的好啊。我心爱的上海小姑娘，她就要出嫁了，我该送什么花，她低头说话泪汪汪，我也一样。我心爱的上海小姑娘，遇见另一个他，永远陪着他，他们看来是那他低头不说话，泪汪汪，我也一样。 欢迎回来，刚才听到的歌曲来自张信哲，上海姑娘。难得一见的一首轻快风的歌曲，张信哲是大家眼中的情歌王子，他的歌曲好像大多数都是很抒情很悲伤的基调。从出道至今呢，一直保持着低调的为人处事，专情唱歌。他的歌时而深情款款，有时呢又很温情，总之他总能以最温柔的力量打动人心。张信哲的每一首歌都能唱出少男少女的心事，是他用心演绎才能让我们重新信仰爱情，获得鼓励。 是否你也想家？如果当时吻你，当时抱你，也许结局难讲。我那么多遗憾，那么多期盼，你知道吗？我爱你，是多么清楚，多么坚固的信仰。我爱你，是多么温暖，多么勇敢的力量。我不管心多伤，不管爱多慌，不管别人怎么想，爱是一种信仰，把我带到你的身

要那么勇敢地说出来。外面不安的世界， 繁华都市里，远离车水马龙的喧嚣，在时光里回味你最经典的青春。老唱片的气味夹杂在耳语的风中，窗外的四季被装裱起来。 听 经典音乐第一台，北京 FM 969，随时随地听经典， 听经典。 鸡蛋从外打破是食物，从内打破是生命。人生亦是，从外打破是压力，从内打破是成长。如果你等待别人从外打破你，那么你注定成为别人的食物。如果你能让自己从内打破，那么你会发现自己的成长相当于一种重生。经典969，我是泽林，一起加油吧。 城市中流行一种痛。